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2集，山雨欲来二。承欢放心不下玄云里，总觉得他还会和贤王吵架，可他最近不许自己去御书房。承欢不了解情况，隐约听凌风说过，仿佛是最近朝里不太平，御书房里每天都在吵架。可轩辕凛做帝王颇有威严，莫说臣子，就是宗室也鲜少敢在他面前放肆，这怎么能每日里去御书房吵架呢？承欢好奇的厉害，逗孩子的时候就有些心不在焉。轩辕硕人已经开口说话了，口齿不清地喊父皇。承欢连忙把他抱过来。 你父皇忙着呢，你别总喊他呀，你喊我承欢。承欢。 轩辕硕人还是咿咿呀呀地喊父皇。承欢不太高兴，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。 小没良心的，我成天抱着你，你就知道你父皇。 奶娘善笑，私下里她教孩子说话，自然是要先教父皇两个字。这宫里头站稳脚跟是最根本的，还是皇帝的宠信。承欢虽然是红人，可说到底也只是个奴才。眼下长公主还小，被他揉搓两下也就算了，往后等公主年岁大了，这规矩也就该立起来了。何况奴才和血脉毕竟不同，眼下承欢得宠，可谁知道以后什么情形。长公主却始终都是皇帝的血脉，是正经的金枝玉叶，往后前程不可限量。奶娘虽有意靠着承欢为长公主争宠，心里却没把她当回事。此时听她言语间颇有些不满，心里也有些不悦。 承公公，这外头天寒，奴婢带长公主进去吧。 他说着伸手来抱孩子，承欢不想给他，然而他如今日子过得舒服，脾性也就越发软和，又想着这奶娘毕竟是整日照料孩子，定然比自己知道的多，也就没坚持。轩辕硕人却忽地晃了晃手，含糊不清道： 承欢欢。 承欢听得一愣，随即一喜， 你会喊我名字啦？咱们长公主真聪明，教了一遍就会。 她越想越开心，抱着孩子要去找轩辕里，奶娘拦不住她，只得在后头跟着。承欢边走边逗着孩子说话： 跟我读，皇叔， 杭珠，杭珠。 嘿嘿， 承欢乐得哈哈大笑，又教他读张晋忠的名字。大约是孩子精力有限，累到了，一直没吭声。承欢耐着性子一遍遍地读，眼看着长公主张了张嘴，耳边忽然响起一声惨叫。承欢唬得一跳，抬眼看过去，却是有人在被杖责。承欢屁股一疼，不太想过去，但挨打那人却比他硬气，一边被打一边喊着体统规矩。承欢好奇这是怎么了，犹犹豫豫地凑了过去。 燕人为后，我大昌王矣，皇上您如此荒唐，可曾将轩辕氏列祖列宗放在眼里？皇室沦为天下人笑柄，您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先帝？ 林峰站在御书房门口，气急败坏地喊小太监： 快给我堵住他的嘴。 小太监匆匆过去，却被那人一口咬在手背上，血当时就流了出来。小太监一声惨叫，慌慌张张躲开了。随后那人略有些癫狂地笑起来，听得承欢毛骨悚然，心道这人是不是疯了。他不敢抱着长公主过去，唯恐吓着孩子，连忙将她还给奶娘，让她带孩子回皇子所。 等人走远了，程焕才抬脚往御书房里去。他没想进去，只单纯的想问问林峰这是怎么了。轩院里明明极少动怒的，怎么最近不是吵架就是打人？却不想他这一靠近，林峰还没瞧见他，被打那人先看见，虎目一瞪，硬生生挥开了压着他的内侍，从春凳上翻身下来，朝着程焕扑过去。程焕唬了一跳，连忙往旁边一躲。 你干什么啊？ 这个人头高大，看着像是个武将，可身上穿的却是文官的制服，仿佛是个御史。 你这奸佞，本官今日就要听君策。 他又朝程焕扑过来，程焕又想躲，却被石柱拦住了去路，想换方向时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睁睁看着那人脸色狰狞地扑过来，忽而眼前出现一只脚，紧跟着那只脚便将眼前越来越靠近的人踢飞了出去。内侍们此时才爬起来，慌里慌张将人重新压到了春凳上。程欢惊魂未定，颤着声音道谢： 啊，多亏你了，副将军。 傅卓脸色不太好，拧着眉头瞥了眼那御史，听见程欢说话才看过来。这里乱糟糟的，你来做什么？程欢不好说他想见轩辕里，所以抱着长公主当借口，刚好遇见了这么一遭。不过来都来了，那就进去吧，里头没人了。程欢颇有些惊喜，他还以为自己要被赶回去。 嗯，那我真进去了。 傅卓挥挥手，抬脚朝浴室走去。对方已然被摁在春凳上，继续之前的杖责。瞧见傅卓过来，他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： 傅卓，你这个奸佞，主辱臣死，你却助纣为虐，果然女子无德，不配为官。 傅卓垂眼冷冷看着他：为臣者忠君是理所当然，本将倒是好奇，你咆哮御书房到底是为了为臣之道，还是要踩着皇上的圣名为自己博一个征臣之名？长兴太监们之前被他跑了，唯恐再出这样的事儿，把自己小命丢了，下手便越发狠辣。不过几句话的功夫，御史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凶狠地瞪着傅卓。傅卓摇摇头：天下间的脸面，你们读书人占了九成，忠君也罢，公道也罢，什么比得过名声？他说完往后退了两步，一屁股坐在御书房的台阶上，看样子是不打算走了。程欢顿住脚步，悄悄凑过来： 你不进去？ 我刚出来。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？ 傅卓眨了眨眼：等着求皇上给我赐两个好看的少年郎，能有程公公一半姿色就成了。程欢没反应过来自己被调戏了，很认真地想了想自己见过的人，厚着脸皮道： 没瞧见有我一般好看的，哼。 傅卓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笑完了才看见程欢还盯着自己看，便抬手摸了摸脸：怎么觉得本将军好看？程欢一噎，傅卓也不能说是不好看，但他的好看极容易被身上那股子锋利和飒爽遮住，让人忘了他的容颜。但程欢难得机灵一回，十分诚恳地点了点头。傅卓瞧他乖得很，有点想摸他的头，又想起来这是龙床上的人，只好惋惜地叹了口气：你这是有话和我说？程欢有些意外，他竟然能看出来，也就不再犹豫了： 你刚才也和皇上吵架了吗？ 傅卓一顿，仔细打量了他两眼，意识到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便也不打算提。没有，吵架是文官做的事，我们武将只要听话。程欢松了口气，他还以为满朝文武都在和轩辕岭对着干，但又不太明白傅卓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文官可以吵架，武将就不行。傅卓见他满脸困惑，样子颇有些讨喜，手痒的搓了搓指尖，还是没忍住，飞快地揉了他的头一把。 小孩子好奇心这么重，快进去吧。陈欢理了理被他揉乱的头发，有些不满。仙院里摸他的头都是很温柔的，摸得他很舒服，可附着那双手就算是个女人，动作也很粗鲁，简直像是在摸狗。他站起来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附着。 那你呢？你要在这里坐着？ 附着就躺在台阶上，朝陈欢挥了挥手，赶紧走。陈欢觉得自己被敷衍，但附着毕竟是个女人，不能和她计较，所以她还是忍下了。抬脚往御书房去，刚到门口，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。陈欢回头看了一眼，两位大人，样子颇有些眼熟，却一时记不起来名字和官职。但这些不重要，因为他们很明显是来见轩辕林的，却被附着拦住了。陈欢隐约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要坐在门口了。他进了御书房，里头静悄悄的，没有人伺候。满地都是折子书简，还有破碎的杯盏，也没有人来给收拾。陈欢四处瞥了一眼，在东侧瞧见了轩辕林的影子。他似乎没有批阅奏折，只是在对着窗户出神。陈欢没去打扰他，轻手轻脚地收拾地面。 不必伺候，出去。 轩辕林忽然开口，陈欢没防备，被唬得身体一颤，还有点委屈。 刚来就赶我走，好歹让我吃口茶，外头那么冷。 轩辕林这才知道是他来了，怎么是你啊？他眉头一皱，脸色又难看起来。陈欢眼珠滴溜溜一转，把原因都推到了奶娃娃身上。 啊，是长公主，她喊着要见父皇，我就带她来了。 可她手上现在没有孩子，轩辕林也懒得拆穿她，只招了招手，过来。陈欢连忙凑过去，知道她这是不计较的意思，心里有些高兴，但这股喜悦很快就散了。他瞧见轩辕林的脸上满是疲惫，他立刻心疼起来，抬手揉了揉轩辕林的眉心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起来很累，不然你睡一会儿，来了人我再喊你。 他话音一落就想起来，附着在外头守着，不让旁人进来。轩辕林抱住他，亲了亲他的额头。 无碍，陈欢，你相信朕，无论多难，朕都会让你名正言顺，堂堂正正地站在朕身边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